姐从小不会说话，在我七十的那年离开了家，从此我就天天天天天天的想故事。